会有成千上万的花儿会随着细雨次第绽放，而使最动人的还是一朵白杏花。苏东坡形容它：杏子梢头香蕾破，淡红褪白胭脂晚。杏花在浅红的面容上稍稍地湿了一层白色胭脂，飘逸清冷也曼妙勾人。今天是春分，所以在今天古典流行一开始，我们先听一首春分小曲。春分呢是天齐雷的节气，有两重含义。一是这一天太阳光直射赤道，各地的昼夜时间相等，这一点呢古人也知道，讲究天人感应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讲：春分者阴阳相伴也，故昼夜均寒暑平。而另外一重含义是，自古以立春到立夏为春季，而春分正当春季的三个月之中，平分了春季。古典流行星期三的电影音乐时间，除了一开始跟你说两句春分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都是一些影视啊动漫当中的音乐。这首叫做百鬼夜行抄， 深，所以在周三一开始今天的古典也流行的周三影视节目当中呢，为你带来的是有一组中国风味道的音乐。刚才我看到乐会埃德瓦说了，说每天午后戴上耳机静静收听古典也流行，再泡一杯红茶加牛奶，貌似和节目很般配。哎，今天我觉得你应该喝的是绿茶，因为我觉得我今天要为你带来一场杏花烟雨梦，不是说这样吗？我是你的筑梦师，而今天春分很适合喝绿茶呀，冲泡一杯碧螺春，在杯中先注开水，后放茶叶，茶叶皆沉杯不浮，徐徐展开，显示出了天然本色，这就是阳春三月。所以饮一杯茶，音乐中闲看姑苏，好不惬意啊。生活本就不易，所以每一天我想在古典流行中为你带来的就是不同的音乐风格。我说了，我是你的筑梦师，所以今天嘛，借着春分，我们来听听有一组中国风味道的音乐，影视音乐。下面这一段选自电影《一代宗师》。说呀，说是明前龙井正当时。是啊，在这个季节喝一些中国茶，无论是碧螺春呢，还是明前龙井呀，我们都来品味一下。 今天春天真的来了，春分雨脚落生微，柳岸斜风待客归。严寒已经逝去，此时的北京也有了那种春意融融的感觉。不管是消融的冰雪，还是豆艳的鲜花，每一个元素，好像每呼吸一口空气，都在提醒我们，春天真的来了。是啊，今天春分，古来今来可以说是文人墨客对春分时节的明媚时光都有描述。雨季风光，春分天气，千花百卉争明艳。今天古典也流行周三电影音乐时间，这里这一段我们听到的是电影《夜宴》，作曲谭盾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夜宴，在夜宴当中我们来签到吧。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，来看看一般的签到。这是从这儿啊，胡雪迪你好，还有嘿你好，说在春风时节迎来了音乐时间，电影音乐的时间到了，期待小月老师带给我们的美好音乐。哎，所以我不知道今天的音乐是否让你失望啊，每天我觉得都想带给大家惊喜吧。老醋花生你好，还有 He 还有鹏鹏你好，以及刚才收到的 Edward 还有东面大海微笑。老醋花生说了，今天刚喝过碧螺春，真是应景，真是。是的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夜宴。来看看二班的各位好朋友。楼明阳你好，好久不见。还有角河山人 Andrew 花本爱乐立本秀姐清秀怪呆虫秋水风神，还有灯芯绒二畅音。怪森荣说一开始听怎么有水形物语的感觉，不会啊，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有中国风的作品。我还记得上周我说过了，关于奥斯卡关于水形物语，我觉得我近期是最后一次播，起码这两个月不会再播水形物语的音乐，这你放心。哎，邓新荣你好，怎么样，今天立春有没有出去踏青啊？云你好，还有朱子成说了，见到聆听内心生活就是音乐生活，这是陈丹青说的。 MM 你好，溪水长柳还有鹏程。秀杰说了喜欢中国风，橘子先生怪呆虫会养生啊，说泡的是雅安蒙顶山的明前雀舌，好味道。还有山水瑞说了市里的山桃花开了，在哪儿啊，哪块的山桃花啊。MM 也说很快就春色满园了。还有彤彤你好，这里是古典流行的上半时段，接下来是广告时间，广告过后继续我们来赏春景。 六十号选手开始冲刺，超越赢啦。 Robo 全新 XC60 搭载 Drive E 发动机，百公里加速6.8秒，全程动力不断，随时赶超，即刻体验 Robo 全新 XC60， 让驾乘超出您想象。 流光溢彩与闲适悠然并存，在布里斯班感受阳光在背上的温暖，一面都市一面海洋，黄金海岸邂逅真实奇幻漂流记般的体验，表白挚爱圣灵群岛用心形胶为真爱加冕，诗意又浪漫，澳大利亚多彩南昆士兰，你一直在寻找的地方，赶紧拨打400-600-6666或中金旅遨游连锁店咨询，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首选，3w.aoyou.com。 延庆古崖居神奇部落探秘圣地，咨询电话6911-0333。延庆古崖居神秘部落探秘圣地，咨询电话6911-0333。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，中国外卖领导品牌，用匠心做团餐，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。The weather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。今天的最高气温在11度左右，与昨天持平。但是扩散条件有所下降，应该尽量减少大运动量高强度的户外活动。另外夜间虽然西部山区可能出现降雨，但是只有零星小雨，并且持续时间很短，对出行不会造成明显影响。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多云转阴，偏南风2-3级见4级，最高气温11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5%。今天夜间阴转多云，西部山区有零星小雨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1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0%。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，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。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暗点资讯。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，欢迎新老顾客光临。 您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，来关注影视方面的消息。李玉导演新作《阳光不是劫匪》近日杀青，影片由马丽、宋佳、张海宇、沙溢等主演。喜剧女王马丽在影片中尝试了角色外在造型和内在性格的双重突破，获得了认可和称赞。《阳光不是劫匪》改编自爆笑推理小说《阳光劫匪》，讲述了奇异青年组成劫匪团体勇闯黑帮的冒险故事。3月19号，2018香港国际影视展开幕，其中最受瞩目的是由姜文主演的电视剧《曹操》。该剧已暂定于9月开机，目前处于筹备期。除了姜文之外，其他主演都未确定。之前在电影《关云长》中，姜文曾出演曹操一角。3月29号，国内首档以机器人格斗为故事主线的剧情式真人秀《机器人争霸》将在爱奇艺开播。节目在全球范围内集结超30支战队，邀请百名极客进行战队对垒。节目中，杨颖、李晨、林更新、盛一伦将作为明星队长，带领自己的机器人战队展开硬碰硬的较量。中英合拍喜剧电影《合法伴侣》近日在英国开机，影片由黄建新监制，黄磊执导，李治廷、张蓉蓉、白客、周伟彤领衔主演，讲述了中国留学生在伦敦的生活趣事。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：15点和你一起唱，16点战马能量音乐，17点娱乐最王牌，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古典也流行。 2018年，周一到周五，每天下午2点到3点，凌晨3点到4点，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.4。世界如此丰富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，云卷云舒吧。我是古月，欢迎收听。 我们刚刚听到的音乐选自电影《天下无双》。在今天的古典也流行中为你带来的就是电影当中的音乐，而今天又是春分，所以古月为你带来的是有着中国风的一些影视音乐。转眼真的一年又过来了，又是春分了。仲春初四日，春色正中分，绿叶徘徊月，晴天断续云。这是诗人徐贤描绘的春分图景。而我们现在听到的音乐也是选自电影《天下无双》当中的一段，叫做《朝露》。而接下来我为你带来的就是陈勋渠根据一些中国音乐为电影《天下无双》所谱写的一段作品，这段作品有着下江南的味道，我们来听听。是很欢乐的感觉，古典也流行。今天真的是春分，有着中国的古韵的感觉。因为一提到过去的节气，我都会想到古人。刚才也说了，古往今来，文人墨客对春分时节明媚春光都有描述。而刚刚呢，我们听到的就是陈勋奇为电影《天下无双》根据一些中国的，包括黄梅调啊改编的一首下江南的小曲。这段音乐呢，叫做《春暖花开》。大团圆是不是很有意思？而且一提到古人的这些节气，一直到我们现代人的应用，也想到了春分在过去有些什么样的习俗。比方说放风筝，春分这天呢是孩子们放风筝的时候。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个朋友会放风筝，还记得我们小时候手工课上还自己做风筝呢。不过我觉得好像大家最简单的做的就是什么小燕飞呀，还有一种叫屁帘的这种风筝，非常的简单。那春分的时候，我真的今天的北京还是有点冷的。在过去尤其是在南方，温暖的春风里，人们在空地上肆意的奔跑。不过现在在城市里，城市建筑真的是水泥森林，可以让大家空地上奔跑的地方也越来越少了。 是不是有一种琵琶名曲十面埋伏的感觉呢？我们今天听到的音乐都是今天的人在影视作品当中的创作，这一段选自电影《鸿门宴传奇》，作曲李允文。暴秦末年天下大乱，西楚项羽自立霸王，而赤旗刘邦斩蛇起义，乱世英雄结拜兄弟，为先入咸阳测分秦王的游戏生死相搏。而这段音乐呢，就叫做楚汉相争。受到了十面埋伏的影响。十面埋伏是一首中国琵琶大曲，同时也是中国的十大古曲之一，它的特点是独奏，而这首作品呢，相对琵琶技巧当然要比十面埋伏简单一些，用了管弦乐的配器来烘托气势，更显得非常戏剧张力十足。而原曲十面埋伏呢，就是表现了当时项羽被大军包围时走投无路的场景。张力往后冲一冲，回到我们春暖花开的春分时节。也说点轻松的，那春分时节，每次节气24节气，其实过去古人也都有讲究的不同的吃食。那春分这一天，按照老北京的习俗，要吃什么呢？据说有两样东西必须要吃，吃了才能阴阳平衡，祈福辟邪。一种叫做吃太阳糕，这我还真没听说。这个当时呢，是早在明清两代，皇帝呢都要在春分这一天到日坛祭拜太阳神，请吃太阳糕。这是一种用大米、面儿还有绵白糖蒸成的圆形的小饼，上面呢印着一只朱红的金鸡，传说中的鸡神来引进长命，仿佛呼现呼唤的天下的七奇命为人间报晓。据说呢，慈禧太后当年一眼就瞧见了糕上的鸡的这个印戳，乐不可支。而且据说呢，每逢春分日的前三天， 在过去老北京小商贩走街串巷会有叫卖供佛的太阳糕啊，家庭主妇们一听到这个声音呢，即使手头拮据也要买来几块回家应个景。不知道过去在收音机旁的有没有老北京，有没有吃过这个太阳糕啊？还有据说呢，春分的时候要吃驴打滚儿，驴打滚儿大家都熟了，就叫豆面糕，这是京城的小吃十三绝之一啊，我们大家都吃过，成品就是黄白红有三色分明，煞是好看。 古典也流行， 据说呢在春分这一天呢还有不同的菜可以吃，比如说春分的时候吃春菜，就是春菜呢是一种野苋菜，还有要吃萝卜，刚才我说的老北京吃驴打滚太阳糕，而南方呢可以吃一些像青团，又到了吃青团的时节了。是三四月份去南方，或者你本来就是南方人，你会在这个季节想念家乡的青团，你会发现各家的糕团店里都还卖一个个个的青色的小团子，那就是传说的青团，又糯又香的青团，有着淡淡的艾草的香味，混合着豆沙枣泥的馅儿，还有甜甜的味道融入其中。几处歌声丽，默然旧事上心来，无言皱眉眉山翠。而这里我们听到的则是沈思哲为电影《故宫》所谱写的音乐。为什么说到这一首的时候，我刚才在想，虽然这是一位日本人写的音乐，但是他对我们中国文化的崇拜，音乐中呈现的这种大气蓬勃的声音，也是让我们非常敬重的。